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一个事情，网红直播被起哄喝农药身亡，法律责任该如何划分？前不久，有着50万粉丝的罗小猫猫子在一场直播当中声称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准备喝农药自杀，没想到竟有网友起哄说你快喝吧，最终主播将农药一饮而下身亡。由于网络的受众相对隐蔽，范围分布广，言论难界定等等特点，追责难似乎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起哄者会承担法律责任吗？这种极端的直播平台该担什么责任呢？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进行分析。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你的脸信息是唯一的，但是能不能够作为唯一的身份认证呢？答案是否定的。昨天，国家网信办发布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指出，数据处理者处理的个人信息是提供服务所必须的，不得因个人拒绝提供服务必须的个人信息以外的信息拒绝提供服务，或者是干扰个人正常使用服务。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的，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人生物特征信息。在隔离期间，家中小狗被杀了吗？官方通报来了。那这个消息也是近日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的点击第一。11月12号，江西上饶市信州区一居民发微博说，自己集中隔离期间，家中的宠物狗被防疫人员撬门进入后处置。防疫人员用棍棒击打宠物头部，后来用塑料袋装着东西离开，宠物不知生死。11月13号，信州发布通报说，工作人员没有与居民进行沟通，将宠物狗进行无害化处置，街道已经对该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调离岗位，并责令诚恳道歉，以取得该网民的谅解。通报中否认了撬门而入，是在民警的见证下开门进行消杀。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红火的剧本杀背后乱象亟待规范。来自法制日报的报道，随着剧本杀的风靡，很多年轻人沉浸于社交加游戏的体验当中。一位玩家小新和朋友玩了5个小时，成功的还原出了案件真相。他意犹未尽地说，抓住真凶的时候太爽了。剧本杀也被称作谋杀之谜游戏，那基础形式是场上的玩家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需要秘密扮演凶手的角色，而其他玩家要通过调查和推理寻找出凶手。剧本杀发展势头凶猛，预计今年行业规模将达到170多亿元，而和市场走热的情况下，其乱象也是越来越多。入行门槛低，基本没有什么行业限制，不良商家还会提供黄色暴力剧本，宣扬怪力乱神、欺诈哄骗、篡改历史。目前缺乏审核把关机制，内容创作缺乏监管，抄袭现象严重。法律人士建议， 明确主管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加强对剧本内容的审批把关以及行业主体的规范管理，按照剧本内容、玩家年龄等等来划分等级，禁止商家向青少年推售含暴力、恐怖等内容的剧本。来自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哭泣店员玩掉包半年获利了6万元。不久前，上海静安区一哭泣店报案说，库存的多个包经过鉴定是假货，怀疑被掉包了。警方经过侦破，发现该店的一名离职员工金某存在重大作案嫌疑。金某在该店担任理货员期间，曾经多次在二手交易平台购买该品牌的低价假包，品牌型号和颜色与被调包是完全一致的。警方将金某抓获，他交代以员工内部价的名义将新款箱包挂在二手交易网上，再从网购同款假包来调换出仓库的真包，并以低于柜面价格3000到5000元的价格出售。半年多，金某出卖了5只真包，累计获利是57000元。目前，金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女子开车时被抢劫，危急之中一个动作让劫匪逃窜。来自昨天半岛晨报的消息，11月11号晚高峰时间，山东青岛一辆私家车突然撞上了公交车，车上一名男子没有报警，却是慌忙的逃走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事发前，一位吴女士在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一男子突然拉开车后门进入，拽她头发，威胁她把车开到郊区。吴女士被迫开车行驶，途中她就撞到了迎面来的公交车。男子见状慌忙逃窜，青岛警方迅速组织警力，第二天将男子丁某抓获。目前丁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网友纷纷称赞女司机很机智。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网红直播被起哄喝农药身亡，法律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不少人意难平。有着50多万粉丝的网红罗小猫猫子在一场直播当中称自己患有抑郁症，对生活失去希望，准备喝农药自杀。没想到竟有网友在直播间起哄说，你快喝吧。最终罗小猫猫子将农药一饮而下，网友报警后他被送到医院抢救，可惜经抢救无效身亡。一名知情者接受采访时透露说，一开始罗小猫猫子并没有打算自杀，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挽回她的前男友，所以直播间的农药是兑了饮料的。他认为罗小猫猫子真正自杀原因是因为直播间网友们的怂恿。事件发生以后，罗小猫猫子的母亲也表示将追究起哄者的法律责任。俗话说，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由于网络受众相对的隐蔽，范围分布广，言论难界定等等特点，追责难似乎是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怂恿主播自杀的起哄者会承担法律责任吗？主播进行极端直播，直播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呢？平台方又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极端直播的发生呢？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生活当中，像这种言语刺激会构成犯罪吗？有这么严重吗？ 言语刺激啊，或许啊，它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哦， 给大家举个实际的案例啊。 嗯。 方某和张某啊是情侣关系，一天凌晨，方某与外出饮酒回来的张某啊，因琐事啊发生了争吵，张某啊负气，冒雨爬上了小区的楼顶。 嗯。 方某见状啊，尾随着张某就出去了，二人啊又继续争吵，期间啊，这个方某啊多次以跳呀，你跳下来好了， 嗯， 等言语啊刺激这个张某。没想到张某真从楼顶上跳了下来，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啊， 方某打电话报警，并与民警一起将张某送至医院，后来被民警传唤归案。 嗯，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方某明知被害人张某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之中，仍以言语刺激对方，放任他跳楼身亡，其行为已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案发后这个方某主动打电话报警，并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一审他判决方某有期徒刑6年，方某后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这张某夫妻爬上楼顶时处于高度危险状态，方某应当预见可能会发生危害结果，仍以言语刺激导致这个张某跳楼自杀身亡，其行为构成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改判方某有期徒刑1年。上述案例是以言语刺激被害人自杀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典型案例。方某的言语刺激行为与张某跳楼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属于自杀关联行为。 给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什么叫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我们常说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它属引发和被引发的关系。因果关系决定犯罪是否成立和既遂，如果故意行为并不会导致结果的发生，就不能判断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呢，过失犯罪必须要有实际的它的实害结果，必须是过失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有因果关系才能成立过失犯罪。以上述案例为例这方某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并没有太大的争议。 普通路人看到有人准备跳楼自杀，或者是直播间网友看到主播要进行一些极端的过火的直播，竟然就起哄闹事怂恿，那这种自杀助势行为是否入罪呢？ 这一点在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一方面起哄闹事是否构成教唆或者帮助行为，起哄行为与自杀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起哄者对自杀者有无法定的救助义务，双方视为夫妻父母子女关系，也影响是否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事件的性质需要视情节而定，如果起哄者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被害人自杀的结果，那么这个起哄者的行为可能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起哄者的起哄没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意识，但在确实已经导致了死亡结果的发生或者刺激死亡结果的发生，那么可能会构成涉嫌寻衅滋事罪。单从这一句或者几句话其实没办法造成这样的结果。问题就在于当这些语言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行为人的心理可能就发生了变化，最终可能造成死亡结果的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多因一果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刑事责任到底如何划分，我国目前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那面对轻生者起哄闹事有受处罚的这种案例吗？ 是有的。在2018年的时候一个甘肃女孩李某从当地一个高层跳楼自杀，不幸身亡。而多条网传视频显示围观者中有人喊你怎么还不跳啊，还有人鼓掌起哄。事后警方给予当时在楼下起哄的人行政拘留的治安处罚。2020年的时候，河南一个女子在跨河大桥想要投河自尽。杨某为了博人眼球现场起哄别拉我，你到这跳啊，并拍摄视频在网上发布，遭到广大网友的强烈谴责。当地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规定对这个杨某处以行政拘留9天的治安处罚。 像这样事件当中的起哄闹事者会造成哪些社会性的危害呢？ 一般来说有三大危害。第一是注视于轻生者的自杀心理，从而造成他们的个体心理或者生命上的伤害。第二呢是作用于自杀现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这种危害不仅作用于现实情景，同样也作用于网络空间。第三呢是妨碍救援行为，起哄闹事者造成现场大量群众聚集围观，对于咱们公安和消防人员实施这个救援活动对执行正常公共活动造成了阻碍。可见在自杀事件中起哄闹事不仅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还是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那这种寻衅滋事的后果，那么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在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规定啊，实施寻衅滋事行为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寻衅滋事行为啊，就包括了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这样一种行为啊。第42条也规定了，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第50条啊，也规定了，对于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啊依法执行职务的，以及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还有我们常见的警车等车辆通行的行为啊，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要从重处罚。 那么据法官您了解，在以往的自杀事件当中，起哄闹事的人，他们承担的这个责任方式当中，是否有承担刑事或者是民事责任的呢？ 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也通过案例检索发现，很少有起哄者承担刑事责任或者民事责任的，更多的它是以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规制的。它原因在哪呢？就在于理论上，现在刑法对于自杀关联行为的规定缺失，学界对于自杀注视行为讨论不足。实践中起哄闹事与自杀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它难以确定， 是 举证难。在此情况下，这个行政规制的灵活性它就是从公共秩序、社会管理、法益保护的角度出发，对起哄者进行行政处罚的优势它就得以显现了。因此也有学者呼吁对于起哄者的法律责任，应当坚持以行政违法责任为主，民事责任为辅，特殊情况下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 那么这类的极端的直播平台是否要担责呢？ 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一个极限运动第一人，他这个就案件叫吴某，长期在直播平台上发布大量徒手攀爬高楼的视频，获得了很多粉丝和打赏。在2017年的时候这吴某在直播攀爬一座263米大楼的时候失手坠楼。因认为直播平台对用户发布的高度危险性视频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和监管义务导致吴某攀爬高楼坠亡。吴某的母亲他又以网络侵权责任为由，将直播平台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平台赔礼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6万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吴某在拍摄视频的内容中他大部分是高空这个建筑物攀爬活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极限运动。吴某也不是这个专业的运动员，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不仅对自身具有危险性，还存在因坠落伤及无辜以及引发聚众围观、扰乱社会秩序的风险。这种行为与人都有巨大潜在风险，是社会公德所不鼓励也不允许的。他直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根据对吴某上传的视频是否违反社会公德进行规制。但是直播平台并没有进行任何处理，因此直播平台对吴某的坠亡存在过错。虽然平台的行为并不直接导致吴某的死亡这一损害结果，但是平台不仅对吴某的视频没进行处理，还在坠亡前2个月借助吴某的知名度为他自己的平台进行宣传，并且支付了酬劳。因此直播平台对于吴某持续进行这种危险活动起到了一定的诱导的作用。同时考虑到吴某自愿进行这样的高风险活动，吴某对活动的风险他也是自己明知的，因此吴某本人对损害结果存在明显的过错。最终法院判决就是直播平台承担3万元的赔偿责任。 看来一些相关的事件当中，这个平台或许是逃不了干系的。 对，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知道短视频平台它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审核用户发布信息的责任。这个极端直播它属于违规信息，平台不应当允许此类信息公开播放或者发布。在发现时直播平台应当及时的屏蔽消除相关禁止性内容，及时制止危害行为的进一步传播，并向主管机关报告。直播平台它如果怠于 履行审核管理义务的，就要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接受行政处罚。 嗯，这个怠是怠慢的怠啊。 对。 那么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个平台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对于直播平台它民事责任认定的规则逻辑呢，也适用于自杀现场或者直播极端直播这种的起哄者。我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啊，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在民法典第1002条呢，也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自然人的生命权安全和生命尊严啊受到法律的保护，生命尊严也属于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在起哄闹事者，我们说大喊你跳啊跳啊的时候啊，他其实已经违反了善良风俗了，他就是对他人生命的一种漠视。如果这种漠视加强了犹豫不决的这种轻生者的自杀决心，那就是侵害生命权。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啊，这种危害后果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方可以成立，但是在民法上危害结果它有许多是不需要达到刑法规定的程度的，但这并不妨碍侵权责任的成立。因此啊，受害者家属啊可以要求直播平台或者起哄者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就是包括了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那么如何来杜绝这种极端的直播，法官您有什么建议吗？ 如果想要彻底杜绝极端直播啊，需要多管齐下，减少起哄闹事者轻生的人啊就会多一些被救援的希望。我们说减少一次极端直播，主播们就会多一份安全保障。因此啊，我们建议有关方面应当为起哄者树立法律规范，同时也要夯实平台责任，加强监管，实现双重治理效果。首先呢，从法学理论来说法律制定中要厘清这个极端事件中起哄闹事者的法律责任，彰显个体责任，用法律倒逼围观起哄者住口。充分利用法律的强制作用和教育作用，制裁自杀事件或者极端直播中的起哄闹事行为，对一般人的行为这要起到了示范作用。其次呢，是在自杀事件的现场救援和极端直播的直播平台应树立证据意识，及时将这些怂恿鼓动自杀的行为言语进行固定，避免因证据灭失导致的责任划分难、追责难问题。再次呢，就是要严厉封禁极端直播。我国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第九条也明确规定了，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以及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传播淫秽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规则禁止的经营内容。因此对于长期进行极端直播吸引流量的账号我们的直播平台应当进行封禁，建立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最后呢，就需要加强直播监管，夯实平台责任。网络直播平台应当采取追封或者现场封禁、现场监管等多措施结合的方式进行直播监管，探索建立现在比较流行的人工智能审核和畅通举报渠道相结合的方式，包括呢平台对敏感词汇的审核捕捉，来监管数量众多的直播间，在制止网友起哄怂恿行为的同时能及时发现主播们的异常行为并进行报警或者救助。 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和分析。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好，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